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大家呢度聽緊嘅係 Hong Kong Fitness Club， 我都係支持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間，拳拳都喐，只問是非，不問立場。破機會。 不過咧，放暑假 咩啦？廣告時間先 啊。啊？ 廣告時間喎、 啊。我知啊，你俾我踢你啊嘛。你好重要咁、要踢你噶嘛？嗱，不經不覺咧，立法會又放咗假過幾兩個月啦。咁但係呢個暑假咧，其實好多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員咧，都係好忙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有一嚿雲咧就好唔生性，臨放暑假之前撩咗間大嘢翻嚟，咁就原來發覺咧，喂唔掂喎，香港地好多嚇中國建築起嘅房屋咧，原來鉛水超標喎嚇，影即係驗下驗下呢度有嗰度有喎，咁變咗咧。好多唔同政黨啊，包括阿蘇豪呢就暑假就好忙嘅，成日要搵啲水驗㗎嘛。咁貴黨又點呢？ 勁驗啦，知我哋呢啲。 例如呢閣下驗咗邊一條村呢？ 驗咗馬鞍山一條村囉。 係嘛，跟住呢， 因為我哋用隔日水嘛，我哋唔係學人哋用流水板嘛。 係。 即係開咗唔知幾多個字嗰啲先驗，嗰啲梗係冇事㗎啦。 And then 係咪發覺好大問題呢？ 我嗰度就冇事，但應該有好多條村都再驗嘅時候就發覺超標囉。即係用返嗰個隔夜水板嘅時候。 我知咁下一輪嘅跟進係點呢？因為嗱 ,PMP 就否決咗啦。 但佢哋有一個獨立委員會嘛。 係啊。 係啦，咁嚟緊就有應該20日叫做 hearing 咁囉，跟住就會 聽下。20日 hearing 啊， 大約 20日都要圍 Q 佢咁呢。 唔系，而家就系睇下佢揾啲咩人咯， 吓、啊， 即系而家睇下佢揾啲咩人上去作工咯。 咁你有冇收到封？边个系喺榜上面有名嘅咧？ 我哋有啲策略性嘅嘢，但我哋又唔可以讲。 你个废啊！真系，你啱啱叫我俾时间你卖广告，但系因为你有策略性嘅嘢。 我哋系有个论坛啊！ 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咩论坛啊？要边个撑你啊？ 城市论坛啊！ 哦，有啊，峰哥定冇啊？峰哥嗰个啊？ 有苏 B 嗰个。 有苏 B 嗰个系嘛？ 嗱，呢个叫做鉛水事件与食水安全嘅论坛， 系 就系发生鉛水事件之后咧，第一次咧咁大型同埋咁学术同埋咁又唔学术， 唔学术 咁practical 啊，即系咁实用嘅论坛。 即係有啲嘅，即係好多班，包括咗我哋法政會師啦，即係我哋都有啲成員會參加啦。咁事實上我自己都會有份參加。 係啊 ，Chris 有份講。係 啦，咁就都有啲其他嘅專業團體啦。因為其實呢個鉛水呢個問題咧，牽涉到個即係好多方面嘅，你唔係淨係講法律啦，即係好多有一啲嘅，譬如話啲器，即係所謂相關嗰啲嘅器材啊，嗰啲咁樣嘅檢驗嘅一個方式啊，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嘅問題，或者有可能出現問題嘅，究竟係邊呢啲範疇？啊，咁又会喺成个即系建筑啊，建筑师又会走出嚟讲下，其实而家我哋香港喺成个即系起楼嘅过程入边，其实咪有啲漏洞咧咁样。咁我哋都见到，其实水务署啊，其实最近咧都做紧啲嘢咧， 开始喺度 做紧啲即系一啲亡羊补牢嘅。 真系整本说明书教你点样饮水啊？ 又未至于 饮水生态岛 啊 ？call 闹嘢啊！即系呢样我闹过一铺啦。喂，由细到大几时水务署教过点样饮水啫？拧开水喉饮噶咋，你顶窿叫我煲噶咋？ 佢哋而家讲紧 咧，煲完都有完啊嘛。 咁就系嗰个叫咩？ 咩态度？嗰个系教育署嘅。 先话90年代香港啲水真系好得噶，即系 propose 过咧就咁开嚟饮噶。但可唔可以？ 我印象中香港以前好似系咁噶，但系 记得香港啲水咧就加咗氟嘅，对牙齿好啲，系咪 ？Fluoride。 OK。咁但係 in any case 而家唔得啦，而家唔得啦，肯定啲水而家大家飲。 九十年代之後就完全冇曬影咯，嗰啲嘢。 即係我哋可能，即係我哋係分咗，即係成班即係唔同嘅，即係啲所謂專業人士啦，咁大家一齊傾下，即係就自己我哋嘅了解嗰、那個，即係嗰、那個成件事啦。當然我哋都會做少啲研究嘅，咁睇到時有啲乜嘢同啲市民分享下。最緊要咧就係冇啲橋啊，有啲咩嘅一啲嘅，即係啲有啲策略咧，就話嚟緊點算咧？即系 喂嗱，老老实实，即系而家个 contingency 就系话，可能喺某条屋村度，搭条水喉去你嗰层攞水啦，即系换帮你换过晒街喉嗰节啦。个问题就系话，喂呢啲都系 contingency 嚟噶嘛，唔系 即系啲指标咯。但系其实问题个本，而家都未揾到个问题喺边。 系咪先啊？所以变咗， 而家系冇人揾个问题喺边、啊？你讲得非常之啱。 我衰咪就嗰个聆讯， 即系我哋其中一个。 喂，大佬呢单嘢系四五月嘅事，五六月嘅事。而家几月啊？而家九月十月都嚟紧头啦，你搞得嚟？ 唔系最惨就系咧，嗰啲员真系会流走啊！而家你真系验都冇， 即系可能去到最后咧，根本就揾唔到。即系揾唔到嗰、那个，即系嗰、那个。 咦？而家你哋惊紧呢啲嘢啊？我唔知喎，系咩？ 系噶。 即系如果你咁， 因为啲源呢样嘢咧，你唔 真系会屙噶。 佢停咗，佢停咗一排唔饮嗰啲水，系咪？ 唔 intake 就 系你讲人嘅 level。 系啦，咁、哦、变咗你，你点样可以 make sure 到就系话，即系揾到 我饮翻嘅 呢个人 系咪先？ 身上嗰啲源就同 水 入边嗰啲源。是有關係啦，嗰啲源係因為源可能係嚟自好多唔同身邊其他啲唔同， 即係當然最準確就係你踢爆咗嗰日，你就即刻走去驗血，因為你之前都係 consume 嗰啲 untreated 嘅食水。 但係而家一般嗰啲驗法咧，只係驗到身上面有冇源，但係就驗唔到咧嗰啲源咧，同埋喺水入面揾到嗰啲源咧係咪嚟 嘅源？係 啦， 水嘅 同一樣嘢源嚟嘅。即係證明咧，你身上嗰啲源咧係嚟自嗰啲水，而唔係嚟自其他嘅地方。 原來香港有得做㗎呢、這個 但呢一種咧就好少地方有得做， 好少地方 成本亦都好高，一般人係唔會真係做嘅。講緊唔知一兩皮嘅，講緊係 即係驗嗰啲同位數咁啊，驗啦 ISO 圖啊嘛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你係啦，你知啦，係咯。 咁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其實有冇人提過做 cross examine 嘅咧？即係譬如每一家每一户都拎一個水板。去驗一驗，跟住去驗每一户，究竟喂全部人驗曬啲血，係咪真係個 percentage？ 屋企如果個水喉漏出嚟啲水鹽含量係超標嘅話咧，你都 more likely 你血裏邊血鹽含量都會超標。 其實你點都要有幾個個案咧，作為一個辦，咁啊第日到時咧，你真係去打官司咧，其實呢樣嘢你都要證明到噶嘛。 但 係最基本一個 係幫你八歲留下啲人驗啫嘛。如果你 自 己就要全家 驗 兜兜佢咯。 咁你咪自己驗唔得先？ 哦，你唔自己揞荷包咯，一家五户可能已经成几千。 即系你一定要有个个案，佢本身系 咁验到又点咧？系咯， 跟住咧佢亦都系要系呢个系好怀疑嘅身上面系好有机会咧，就系有中咗呢个原毒噶啦。OK， 跟住咧佢住嗰个地方亦都系要系即系。有一個人去追究啊，無論係政府定係有個業主，即係有一個人去追究。如果唔係驗咗翻嚟咧，其實都冇人追究嘅，或者追究嗰個人咧根本上就冇能力賠俾佢嘅話咧，其實呢樣嘢咪做起上嚟咪嘥氣咯。 即係簡單嚟講咧，而家法律上邊就基本上吹唔漲， 唔係嘅都，即係你一個好強嘅個案咪可以去咯。 而家就冇嗰個個案啦，而家暫時未有嘛，係嘛？ 而家有啲政府驗咗出嚟，但到時咧可能會有人去挑戰，就係話你驗咗 ，OK， 我知道你身上啲鉛咧係高嘅， 但係證實唔到， 你點樣證明到？係啦，點解你要呢啲鉛嚟係咪嚟自嗰啲水先？咁到時你知道嗰啲啊，即係我唔係好肯定嗰啲。 咁專家學者就會成條隊出嚟 challenge， 即係好厚面皮噶嘛，就話喂都你證明唔到關我事喎咁樣。 你咬完筆噶嘛？ 係咯，咁呢樣嘢就出事啦。 鉛筆冇鉛嘅傻仔。 即係嗰類㗎嘛，人哋話嗰個專家出嚟講㗎， 咁我哋啦，即係講返個論壇啦，即係我哋其實 論壇 嗱，即係我哋除咗論壇係咪？論壇定論壇？ 論壇。 論壇 ，OK， 論壇。 唔係論壇。 論壇係啦，個 forum 咧，個論壇咧，其實我哋咧，其實後邊仲有一樣嘢咧，我哋係即係長遠少少啦，但係都唔係話即係好耐之後啦，都係嚟緊，我哋而家籌備緊咧，就係話即係香港其實我都需要一啲咧類似係一種即係食水安全法，即係法律上邊咧。去保證到就係是但邊個嘅即係提供呢個安全食水都好啦， 係咪一嚿人做緊啊？即係 propose 一個食水安全法， 呢個 係 一班人做緊，係啦。咁變咗咧就係即係我哋，因為外國有啲地方都有呢啲嘢嘅 water safety ordinance 類似啦 ，quality 咁咧亦都係因為而家我哋香港都有啲法例，但係啲法例散收收嘅，亦都冇真真正正咧就係話 hold 某啲人，你一定有呢個責任要保持到個水入邊，甚至好 specific 就話你唔可以有啲所謂嘅鉛嘅污染咁樣。如果有嘅話咧，咁你就要 死刑咁 樣。係啦，咁你就會係有個香港冇死刑嘅無期徒刑啦，諸如此類啦。系啦， 咁、okay、佢其实间即系杀人噶嘛， 佢同阿兄姐做节目， 即系起码你都要揾到嗰人负责咧，你同埋你喺法律上面，你都要令到佢真系有呢个责任咯。讲下讲下又讲啦，兄姐， 咪系咯，好烦。 系咯，我俾时间你讲啦，你中意讲讲埋先。 费事去呢啲，唔系我唔系想。 唔系真系好劲嘅，其实呢个论坛，即系包括咗即系法律界啦，有啲即系 IT 啦，品质。技術啦，又有建築師啦，仲有教育心理學家。 我可唔可以講就係十四專權嘅一個，唔係十四專團嘅一個代表作？ 唔係， 跟住有理工嘅医理唔系护理学啦，又有理大嘅应用生物啦， 睇个款系嘛， 又有通识啦。 其实咧十四专员呢个讲法都已经好 out 噶啦， 十八 噶啦，系啦，第一呢个好 out 噶啦，第二咧就系、是、从来我哋都唔系话齐上齐落嘅， 系。 即系譬如呢个 issue 咧，边几个团体佢觉得有兴趣、愿意参与咁，自动参与咯。 咁演艺界你冇理由参与，即系有兴趣参 与啦。帮 你企街站咯，用个默剧嘅形式话俾你听，元帅有几咁厉害，得唔得？ 好难啊呢、這个。 我掟个方案出嚟，大家倾下。 O K 得噶， 总之就系佢。 其实保险都可以有关噶。 系哦，精算赔偿我哋 系咯，赔偿啊嘛，精算咯， 系咯， 放射咯， 你系真系叻，即系我所以我好佩服你哋呢、這个党搞得好啊！我觉得呢个党直情要出选2016 立法会， 但即刻哇即刻静晒系嘛？ 会噶 吓、啊， 会噶， 恭喜晒， 可能有人 恭喜你哋先 系啦。 好啦，咁 大家一齐喺度撑桑拿， 黐选未改日期地点 啊！你讲，你讲， 搞真最紧要。嗱、啊，呢、這个咧就系今个礼拜日嘅咋，好快，9月3号，下昼 13号， 下昼2点到4点半， 喺 理大嘅赛马会创新楼 V322 室。 13号啊，即系讲紧今个礼拜 日。礼拜日啊，系啊、嗯，要报名噶、 啊。我哋摆翻条 link 落去啊，好嘛？即系咪 节目 系咯？ 叫 watersafety4@gmail.com 系啦系啦，佢有一个网上嘅， 因为佢得300个位 嘅 啫。系，系啊，所以唔系即系好多人会去咯。 唔系，佢直而家系喺呢个理工大学通识教育咧，佢哋网上面有个 online 嘅 registration， 你可以网上面揿落去咧 ，register 咧就有张 form 俾你填，咁啊直接可以即系话系唔需要 send 个 email 过去。 对家又话你用政治明星嚟拉票啊？ 边个政治明星 啊？我点知你 边个系明星啊？呢度 系政治明星啊？你去唔去啊？ 我去，但我唔系港姐喎，阿 Chris 系港姐。 系咯，咁多人识我啦，好正常。 佢都好多人识噶，街上 而家有 一个半个又好多。 有你做唔做节目噶啦？ 红噶啦 ，Chris。 我第一时间 睇你噶啦， 系嘛？系咪做经理人先？ 我边有资格咧？ 温娜姐做经理人。 王 医生，好啊，卖完广告未啊？ 好， 好卖完。上个礼拜二有冇睇波？大家 狗 狗，你是一条狗。 其实我系有留意呢件事咯，我不嬲都唔系点睇波嘅。 我有睇， 你有睇？ 有。因为赌波 冇人噶你， 当娜姐真系好犀利，乜都有佢份嘅。点解？ 唔系佢系中意玩两手嘅。你 50蚊啊买， 你嗰个 project 我买咗， 即系系啊，你 买咗中国赢啊。 哎呀，你个人啊，真系 嗱呢只好明显咧，就系场场睇利物浦买利物浦赢嗰啲人 啊， 冚唪唥搭陈。 系啊，梗系咯， 所以全部搭陈船。所以啲利迷咧，唔该咧就揾晒佢。呢单嘢有乜好讲咧？其实真系有睇呢场波嘅人，你要发觉，喂，什么叫香港精神？就喺呢个英雄辉嗰度完全体现到出嚟。 佢做得好好、啊、喎，我觉得。 我觉得最好 嘅。即系走出嚟咧，事后咧，即系喺对传媒讲啲说话，好得体咯。 腰骨好直系嘛？ 即系呢啲咩啊？喺球场上面有啲咁嘅嘢， 即系好似后边，即系当然啦，我知道佢自己系即系出于真心，所以咧就你系大家会感动嘅。但系你 一下 你唔似话好似有啲人系公开， 佢系差唔多去到90分钟 烟嗰度啊？ 唔系，佢系差唔多 瞓喺地下嘅 时 候， 救完 喺地下， 救完一球咧，佢就摊咗落地下，跟住自己碌咗出场外。咁佢就休息紧，摊 系咪攞黄牌嗰、那个？ 唔、嗯，应该唔系。好似一个角球攻势嚟嘅，佢自己碌咗出场外喺度摊头。个、 啊、 问题咧就系、 是、 突然间有个中国球员，嗱你都话佢，突然间个中国球员咧就行埋去， 队长 嚟嘅， 咁当然大家知道边位啦，系咪啊？郑智啦，系嘛？咁、那个问题就系话，喂你行埋去，你识讲啊？你先条稿啊？咁但系就问题咧， 唔系佢话唔系咁讲嘛？佢话我们等得你太早， 我们等得你太久， 系咯。 咁但系呢一样嘢咧， 跟住阿英雄辉就话：，诶，我呢个月都唔系咁差嘅， 其实两都屈佢嘅啫。咁个问题就系话 ，OK， 我唔理究竟佢系讲一条做啊，定一条讲。 唔系今日唔知边个专子麦漫画啊嘛，佢话闹你啊，689啊， 点啊点啊六八， 即系其实闹佢啊，你正啊689咁啊。咁唔系话佢一条狗。 嗯， 其实我觉得个重点反为大家 distract 咗喺佢系咪有冇俾人话过狗呢件事，但系你唔好忘记啊，嗰度有人吐口水啊， 唔系吐口水正常啫。 但系佢 因为佢到啊， 冇中、啊， 你有见你铺话法啦、啊。 叶鸿辉系摊咗喺度，郑智系揽过， 但佢自己都话对方冇套，佢系帮佢讲说话， 成兜口水扑落去， 其实唔系口水 喂，好似喂，好似周星驰嗰， 可能影有人影到系嘛， 有人影到啦，净系好似周星驰啲片咁一套，成督口水，成哇花红爆发咁，嘣一声话摆落去啊！喂，咁都唔紧要，其实咧呢两样嘢都 distract 咗，就系话嗰日香港队嘅表现有几好啊？问题就系话而家。嗰班足球员体现咗香港精神落去，喂，老老实实，共产党来袭啊，需知道系一件乜嘢嘅事啊？ 好咩？陈七举手，我都离晒谱，真系吓到我死。 你咧买咗中国队赢咧， 十二万系咁买。 你系完全唔理什么叫政治正确性，你迟早俾人追击你，我话俾你听。 咁系啲战术嚟嘅啫，系嘛？ 嗱， 即系唔系我开心嘅， 又拆开少少， 即系抗共成功。 喂，我拖延时间，我躝出去唞就梗噶啦。你一定是等得太久，一定是。咁但係咁嘅 拉布係咁㗎啦，係咪先？ 拉布 如果佢犯規嘅話， 香港精神就拉布咯， 係咯， 捉到佢啦，捉到佢啦，唔該你啊！你呼籲呢班黨友啊，下年喺 tactic 上面唔該啊，有啲議題應該拉布嘅，即參與下。 好，你話俾我聽邊啲要拉布？ 哎，好嘢嚇，促進下大家係嘛，激進派泛民合作啊！ 溝通一下。 你講翻葉鴻輝啊，即係無論你同唔同意都好。叶鸿辉后面做咗好多串联嘅工作，例如系咩呀？嗌住啲后卫咯，喂呢度走咁过，争咁过，后面左闸花嚟睇实佢，后面翻多个中场唔好咁上。 你听到啊？ 梗系听到啦，唔系因为咧龙门咧喺嗰个层面，即系打紧国家队啊，即系讲紧系 national team 嗰个层面咧。嗰、那個 professional football 係龍門係負責做呢啲咁嘅嘢，係 我嗰日睇場冇踢波， 因為打機打太多你 唔係即係真係，就算打啲嗰啲叫濕鳩聯賽嗰啲咧，做龍門都係負責嗌住啲人咧，邊個 係你有睇毛家姐嗰個咧？嗰、那個龍門真係瞓覺，場波就阿根係跑啲錢啦、啊，如果你守住咁係咁，係佢一個喺度控制曬成場波。 你知唔知咧？嗰日咧，場波幾時踢㗎？禮拜幾啊？禮拜四定五啊？ 日咯。 礼拜日踢啊！嗰、唔知上个礼拜二定上个礼拜三啊，大个打俾我，我冇听啊！我唔知 佢。我唔系嗰个，唔系嗰场。 我唔知大个打俾我，但我唔敢听。 关咩事咧？洪长波。 我之后就发觉，原来大个会搵我踢波咯。我可能踢漏咗。 踢波 噶？我踢波噶。 哦。 佢似啲喎。 又似喎，真系。一条狗。 狗。 呢下太难，我哋讲一场波先。 系， 即系其实叶鸿辉系体现咗一种香港精神咧，就好似阁下两位咁样，即系嗰种默默耕耘喺后边串演咗好多唔同嘅角色，而全世界人都未必睇得到嘅。即系可能最瞩目嘅就可能佢掠咗多口水，最瞩目嘅就系佢俾人话系狗，最瞩目嘅就有条梁孔德话俾人听，原来呢条契弟咧，佢唔系话人哋系狗，只不过系等得太久。咁多嘢 distract 咗，真係后面真係做嘅係嗰两个黑 唔 係 我觉得 係成队嘅 team 欧乐轩囉。I'll die for Hong Kong！ 都係欧乐轩。即係点解欧乐轩呢有少少 footnote 嘅，原来呢就欧乐轩俾人话好似金佩芬。 好鬼似嘅。我都冇立下演啲欧乐轩行过嘅。 点解欧轩走咗去教波嘅呢 但高咁多嘅。 一个老咗咁多啦係咪欧乐轩老啲。 唔系金教练型好多， 金教练后生好多，系啦， 型好多，型好多。 喂，咁所以变咗咧，即系香港地系缺乏咗一种，唔系缺乏咗，即系你哋开始之后，咗雨伞运动之后，真系觉醒咗一班人，做好多嘢都唔系好觉佢存在，但系实际上就喺背后协调好多嘢嘅人咯。即系讲真， 我又觉得咁啊，扯远咗少少嘅，唔会讲到自己咁伟大，但系起码一场，即系个球队咧本身咧，我系见到系，即系都几似香港嘅缩影，入边有唔同嘅国籍嘅人啊。同埋咧，系大家都系当咗香港系自己嘅屋企嘅，即系佢哋唔系话我收咗嚿钱过嚟同你踢波，踢完波咧我喺度 即系嗰啲太公 即系好过客嗰种，佢唔系个个起码咧俾我哋听到咧就系话唔系噶，我真系当自己香港人，有啲已经放弃咗英国国籍啊，喺香港已经系即系落地生根，跟住咧就喺度，我就为咗希望，哎呀，同香港人赢一场波，我当咗自己香港人，呢啲我见到系好感动嘅，其实 唔系我其实真系睇到咧，唔同香港人有唔同角色嘅，例如琴日又有班反水货去咗上水示威啦，系咪？咁琴日好彩啦，大家互相指骂都冇拉到人啦， 拉咗两个咯。 唔係，我應該咁講，唔係冇拉到人，係冇爆發大型衝突，因為之前嗰次去元朗咧， 有金金大師喺度， 唔識點評論啊！有呢個人有， 咁想過你呢個節目㗎？ 咁就有啦， 佢系主持嚟， 佢一点零系主持嚟噶。 哎呀， 你知唔知佢有一铺啊，俾阿挺啊 ，KO 佢老 ，KO 佢老板啊，佢系金金大师，成日讲到原来口，咁样嗰种，跟住仲要讲到半场啊，再再拍同阿挺拍晒心口，哎呀，头先唔好意思啊， 我哋喺上水啊合作啊， 系啊，我哋喺上水啊，我其实大家有啲议题我一齐做啊， 讲絕食係咪啊？ 絕食打邊爐嗰單嘢， 係怪梁博， 怪梁博，阿挺就焚佢， 勁。 咁你到最後點解唔出嚟？點解唔出嚟打邊爐？ 點解收檔？ 點解收檔？一句就已經收咗皮。我哋咁出名 嘅有冤怨嘅， 有啊， 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 金我其實我未同金金合作過嘅。 OK， 唔好啦，唔好啦。 佢走咗， 當時你冇睇到嘅，即係唔喺樹嘅，即係佢嗰次。 好似係請翻金金大師翻嚟嘅。 哦， 即係佢主持嗰個年代，我唔喺度。 OK， 佢走咗之後咧，我就嚟啦。跟住嗰集咧， 嗰陣時都係叫搏擊會嘅。 問心，我覺得乜嘢門乜嘢派，你咩意見嘅人都可以喺呢度出聲。即係起碼我真係咩人都幫唔到，但係唔該你係整理一下自己嘅論述，整理一下自己嘅立場先上嚟講，你就唔好當自己真係正棍上身，話俾人聽我啊支持本土啊，我啊點點點啊，跟住話俾聽我啊覺得陳文嗰套點點點啊，但係轉頭咧就同其他人咧拍曬心口，哇有咩議題一齊合作啊點點點，哇但係即係正棍呢啲嘢唔係適宜咁多人做嘅，尤其是有啲人做慣小丑就好難做到正棍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正棍邊啲人啱做咧，我就啱做啦，但係我冇乜興趣。阿當娜即係可能有啲嚇、有啲潛質 嚟噶。 但系唔紧要吓，即系你 我系客嚟嘅 吓，即系你真系乜嘢立场都得。咁啊，琴日顶笼都系指骂啫，系咪？ 但系琴日金金大师讲嘅，我真系非常十分极之认同。 例如咧，佢可能升 level 啊，呢一年内 唔系佢就话梁金城系咪升金大师？ 系啊，系啊。 因为咧，呢个啲人就系话呢啲啊，呢个林建岳就话内地客咧就减少归咎呢个反水客嘅示威，于是乎金金大师就反驳啦：澳门啊冇反水客行动啊，旅客咪大幅咁减少咁样。 啊，呢句就。其实我觉得反为就我唔系睇到金金嘅才智，其实我系睇到林建岳嘅低 B 喎。 咁呢啲系比较嘅，一比起上嚟咪好大极端咯。 好简单，如果系零售业，又或者系香港旅客有个 decline， 而家讲紧系少咗8%嘅人嚟香港。 嗯， 林建岳我冇记错，佢嘅 call 嗰个例子就系话，如果过夜嘅大陆客咧又跌咗10%，咁你嘅 conclusion 系咩啊？唔系 more or less on par 咯，系咪？咁即係点啊？咁即係同反水货客同埋咩占中乜关系啊？冇直接关系喎。总之整体游客跌咗几多，大陆过夜客咪就跌咗咁多囉。个问题就係话我真係好想问一样嘢喎，香港几时呢係真係完全赚钱嘅方法乜都冇。所有旅游区乃至到元朗乃至到上水乃至到旺角铜锣湾。成个地方只係做游客生意嘅啫。中环 coach, 嗰间咪死人铺头3层楼700万。就淨係做下生意，咁梗係執啦，大佬。喂，你教我點樣養一間鋪頭700万租？ 你唔知賣幾多個袋先夠？ 同埋 coach 唔貴啊。 係咯，佢唔係賣得好貴啫嘛，你唔係10万8万咧。 唔係 嗰啲就話啫， 唔係愛馬仕。 係咯，係咯， 你都已經唔係講緊賣錶啊。你賣錶，哦，我買隻陀飛輪300万，我買隻鋼絲蛋盾50-60万嘅。咁你都有個數翻嚟啊，大佬。 所以隔離東方錶可唔可以捱到咯？ 唔，但係唔係今日呢話即係時代港邊嗰成扎嗰啲英皇嗰啲全部減曬租啦。 唔係 啊，減租 係、我都聽過銅鑼灣好多地方。 兩個選擇，一係就我執 Q 咗佢，你就自己 減租俾我。 一係就你減租俾我。咪好簡單，咁咪減囉。個問題就係唔好死人正棍成日攞，嘩可以零售業好差啦。 係咯， 點點點啦，係你個租金漲得人驚啫。 咪同埋我覺得呢，林建岳應該係檢討返而家香港嗰啲零售業嗰啲做生意嗰啲態度囉。你譬如嗰啲咩賣嗰啲入去賣花膠磨咗粉，跟住就收你20000蚊一兩嗰啲。喂，你嗰啲冇試過喎，全部佢淨係有個唔知又做咗一個調查就話啊，今個月呢有7宗呢啲乜嘢，冇嘢喎，嗰7間鋪頭 照喺度磨粉賣俾人啦，跟住嗰啲黑鬼油又唔知點樣嘅假噶啦，啲乜嘢咩，全部都假到好似嘅喎。 黑鬼好似百幾蚊飆到兩萬蚊一支， 係咪一支黑鬼油？喂，你唔拉嗰啲，你喺度賴落去佔中，我都真係黐咗線咯。 其實尋日咧見到咧，其實根本上咧，即係啲話有一個金項嘅，唔知道。就係我記得電視上面有訪問啊嘛， 上水嗰度嘛，又係落閘嗰度。 係啊係啊，佢都話，即係佢自己都話，其實，唉，即係水貨嗰啲，其實同佢哋幫襯嗰啲內地人，佢哋自己係唔同人嚟嘅，係啦。但係水貨嗰啲，佢都承認覺得，喂，嗰啲真係有影響嘅，即係言下之意，其實佢基本上嚟講咧，其實佢都贊成啲人做呢啲，不過咧，即係佢到咩程度咁解啫嘛，有幾激烈咁解啫嘛。 啊 ，Chris tag 得好好啦，轉頭翻嚟咧就講下水貨客同港客有咩唔同。好，轉頭翻嚟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